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83集。五谷初起，陈泽明坐轿而出，暗中撩起轿帘往四下看，伏兵散了不少。陈泽明抛下帘子，微微往后靠。入宫时，他左右观望，一切井然有序，似乎计划中该领兵前来的延卿尚未到来。陈泽明心中微沉，却不得不一步步往里走了进去。到了朝房，见门前一人不住地观望，见到他过来，很是惊喜。 魏王， 定睛看，却是昨日那宣令官。那人上前见过礼。 杜相请魏王先到殿前，有要事相商。 陈泽明暗中皱眉，那人先行又回头看，他只得跟了上去。此刻天边已经有一线蒙蒙的白，再过一刻该是百官执户进入昭华门的时间了，殿前司的人却还没来。行至昭华门下，才听得宫门方向有些喧闹。那宣令官奇怪地回头， 是侍卫换职吧？ 怎么此刻换职？劳魏王等上片刻。 杜大人呢？ 杜大人稍后便到。 陈泽明心中一惊，猛然回头，适时一阵呼啸升起，玉石阶后跳出众多兵士将他团团围住，雪亮枪尖直指陈泽明。 陈泽明谋逆叛国，将他给我拿下。 是。 远处朝房已有官员听到动静，奔出来张望，看到此景惊奇不已，立刻有兵士从旁冲出，将要冲过来的人一一挡了回去。陈泽明听到那御家之词，已然心知肚明。杜进旦既然选在此处伏击，分明毫不避讳，除了罪名罪证早拟的光明正大之外，大概还有些杀鸡儆猴、威慑重臣的想法。宫门外的喧哗似乎又静了下去，不待陈泽明想完，眼前一亮，几柄枪朝他急刺过来。陈泽明翻身避过坚刃，从枪杆上一路滑下去，正落到一名兵士身侧，顺手将他腰间长刀抄入了手中。 陈泽明，还不欺人就擒，家人的性命还要不要了？ 陈泽明手中一抖，就是挽了个刀花，让过胸前的枪尖，抢上一步，将利刃悄无声息送入一人腹部。那人惨叫，挥舞着长枪倒下，钢枪落地，铿锵有声。众兵士见陈泽明杀人行云流水，似乎顺手拈来，全不费力，都是啧舌。陈泽明足尖微挑，将那杆枪挑起握在手中。他只有一柄刀时，已经无人敢近身，加上这杆枪，那更是勇猛无敌。刀枪过处都是纷纷避之不及，立刻将包围扫了一大圈。 他只有一个人，怕他作甚？车轮战，给我上！ 众兵士立刻分为两队，也不近身，轮着上前举枪突刺，待陈泽明攻来，又赶紧退后。他们也不急着拼命，只是消耗陈泽明的体力。陈泽明知道这样下去必将力竭而亡，却也无计可施，渐渐的便感觉汗流浃背。他心中惊骇，奋勇而上，趁隙击杀了几人。兵士们纷乱退后，却始终围着他不放。百官都出了朝房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毫无来由的恶战。独孤行走到保和殿，依稀听到了一种不该在此时此地出现的响动。他仔细侧耳倾听，那种若有若无的金铁之声让他的身体如同弓弦般紧绷了起来。将走到大殿时，他终于看到殿前广场上聚集着不少的兵士，他们围成一团，似乎中间困着什么人，拼杀声就从那里传来。独孤行昨夜宿职，是以他从后宫走向前朝的时候并不需要经过朝房，也遇不着那些早已惊慌失措的同僚。他有些诧异，由于无人可问，他只能以自己看到的画面来判断所发生的一切。兵士们的刀闪过之后，身体之间露出了一个空档，在那个狭窄的间隙中，一张他异常熟悉的面容一闪而过。 独孤航威正，在他反应过来的第一个瞬间，他已经点地而起，疾步往包围圈中冲了进去。陈泽明不明白严青为什么至今还没赶来，这个失误足以断送掉陈泽明自己的性命，也可能是所有参与者的性命。他在刀光剑影中回忆这项策划的漏洞所在，然而刀枪上传来的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导致他的思考难以持续。御阶上的将领看出他的疲惫，大喜着喊道： 取头颅者连升三级。 兵士们轰然应声，不要命地往前挤压，包围圈顿时小了几分。陈泽明的呼吸渐渐粗重，额上的汗珠滚到他眼眶之中，他也无暇去擦，只能以眨眼的方式清晰视野。分神的一瞬间，天边剑圣的晨光闪花了他的眼，他有些晕眩。那个刹那，他听到身后右方传来利刃破空的声音，带着死亡的气息向他的脊背上袭来。他的脚急忙退后，退路上却有几只荆棘一样的长枪等着他，如同等待飞鸟投林。厄运似乎如影随形，再也逃不过。最后一刻，一支箭从鞋里抖地滑出，击在那刀刃上。那声清脆响亮的撞击将原本致命的一招挡了出去。陈泽明转过头，看见独孤航带着少年人独有的犀利锐气的眸子。两人目光交汇之处，陈泽明那种孤立无援、无路可退的焦躁突然缓解了。 独孤将军，这人如今是朝廷重犯了，你还与他同流合污吗？杜香卓刑部查证陈泽明谋逆案的手令在此，你敢抗令？ 独孤航上前一步，挥了挥长枪。 大胆！你是朝中大臣，可不是陈府家将，还不赶紧退下！ 独孤航背靠陈泽明，警惕地环顾。 将这两名共犯一同拿下。 正当此时，昭华门外突然喧哗声震天，金戈之响如银瓶炸破般骤然而起，众官大惊，纷纷回首张望。御街上那将领疑惑地往宫门处远眺，居然远远见到有大队人马黑压压一片，声势浩大，直往昭华门下急奔而来。看了片刻，不禁色变，急声大呼： 有兵变，紧闭昭华门！ 眼见皇城中居然起了兵势，昭华门外的百官顿时炸锅。有见识不对，掉头想退回朝房中，却被眼前一掠而过的奔马吓倒，连滚带爬奔了回来的。也有想往昭华门内闯，却被阻拦的兵士用刀砍倒的。一时间，冲锋的骑兵和无头苍蝇般四散奔逃的朝臣搅成一团，冲势被阻慢了。昭华门的守卫赶紧推动那两张钉着九路鎏金门钉的沉重宫门，却见数十名身法迅熟的殿前司旌旗冲在最前端，避过了诸多朝臣，风驰电掣般朝着缓缓闭合的门夜间直冲而入。一入门内，举刀回身便砍，守卫们不敌，抱头鼠窜，弃门而逃。紧随其后不断到达的殿前司骑兵立刻占领了此门。大殿前围攻陈泽明的兵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军吓得骇然驻首，那将领站在御阶上更是目瞪口呆。陈泽明两人顿觉压力骤减，而远处马蹄重重，如同奔雷，瞬间由远及近，已至眼前。待众军喧嚣声稍定，那御阶上将领及所挥兵士已被重重包围，堵在大殿之上。萧潘云一身雪亮戎甲立马于旗下。 庞大勇，你这百多人如何对付我三千兵马？ 殿帅大人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 陈泽明心中连称大幸，若不是安全起见，南门西门各自安排了一路人马，此刻自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可原本该以换职的名义先行入宫的严青诸人为什么至今未至？他突然生了些不祥之感，心中惴惴不安，一时间却又无从追问。正狐疑难定，抬头见大殿中走出一个人，蟒袍玉带，白须飘飘，那是杜进旦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